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2.7摄氏度，预计今天本市受弱气压场的影响，大气扩散条件继续转差，极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不适宜户外活动，外出呢请您注意加强健康防护。早晨有大雾天气，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还不足500米，车辆呢也需要谨慎驾驶，确保交通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雾转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中度重度霾转雾，后半夜西部北部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将以多云为主，有中度到重度霾，偏南风2级左右，气温11摄氏度到8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扩散条件极差，登山气象指数呢是5，不适宜登山。本市白天受弱气压场和低层偏南风的影响，非常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5级到6级。今天的气温在13摄氏度到5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1，感觉天气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今天扩散条件极差，空气质量也不好，所以晒太阳的气象指数呢是5，不适宜晒太阳。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今早呢受大雾影响，有一些高速呢逐段的采取了一些短暂的交通管制措施，目前呢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仍然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在北部地区，西北五环目前呢内环自西向东方向，从香泉环岛到肖家河桥现在交通处于严重拥堵情况。在西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莲花桥一直持续到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天宁寺桥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东部地区目前东二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光明桥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燕莎桥持续到呼家楼桥桥区。在东三环路的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华威桥桥区持续到京广桥桥区。而在东四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方桥桥区持续到朝阳公园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躲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天儿不好啊，就像我们这位听众上来就跟我们说了一句话，特别体贴大家 啊， 说雾霾天气大家都要注意身体，没事就不要出门了。 哎，对， 您把我们想说的话都替我们说了啊， 这个， 谢谢 LY 这位朋友啊。 咱们现在呢，这个各种预报啊、监测呀，还是真的都挺早的，就无论是从天气情况啊，还是你说这个排放情况，做出了判断，还是要相信科学。嘿，能不出门别出门，非要出门不可，做好防护。 一个是做好防护，如果说一连几天雾霾的话，不出去吧，跟家也憋得慌。如果您非想出去的话呢，选择在室内活动，比如说呢，可以去逛逛博物馆。 哎， 因为昨天开始啊，2019年北京博物馆的通票已经首发了， 哦， 是在首都博物馆。那么今年去年啊，没 赚了，转向了。 19年哈，啊，还不太适应啊，怎么这么快就到19年了呢？19年的通票汇集了北京115家的博物馆，还有科普的教育基地，包括文化旅游景点。那么这些参加的馆点呢，绝大多数是提供了2个人次的免费或者是优惠的折扣， 哦， 还是相当不错的啊。那么它的全年零售价呢是120块钱，但是如果你七七八八加在一起的话呢，感觉这个简直应该是在3000块钱。 哎，对， 就它本身的这个价值是超过3000块钱的， 包含的这些场馆的这些次数，你要愣去算的话，哈。 对，那么跟今年的这个通票相比较而言呢，还增加了8个新的馆点，所以就是物超所值啊。 哦， 另外呢，除了在首博之外呢，从即日起呢，您可以到各大的邮政支局啊、各个博物馆呀，包括新华书店的主要门店去购买。另外呢，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去咨询，通过博物馆的通票官方网站呢，在网络上买票都是可以的，而且呢，北京市内还包邮。 其实就是这样的天气，尤其像刚才你提到发售这个博物馆通票的首博这样的地方，因为它为了保证这个展品的安全，里面的这个防尘的这些措施啊，我们说雾霾过滤的这些措施啊，是非常好的，是常年能够保持展厅里面这个 PM2.5 都是停留在个位数的。 对，而且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的展品啊， 对， 精神上也是一种满足。 没错。 好，我们把这个购票热线呀、官方网站呀、包括微博方式、微信方式呢，都发在了我们今天的订阅号当中，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内容。有一首歌我们以前也放过，叫做《夏天想着冬天》。夏天的时候放过这首歌啊。我们这位听众的求助来了一个“冬天想着夏天”， 你就不能应季吗，同志们？ 好吧。我们这里一年四季温暖如春，我们这里没有冬天，没有酷暑寒冬啊， 好吧， 老是温暖如春的。什么问题呢？他说我有一条珍珠项链。 好啊， 说戴了一整夏天了 啊， 说现在呢不戴了，想收起来了，想问问这个珍珠项链怎么保存跟清洗啊？之前我们说过金的，说过银的，这回上珍珠的了。 珍珠的，这是越来越好吗？ 啊，不，珍珠它也分各个品种的哈， 对对对，圆不圆的，大小什么的， 对呀，啊，那什么这儿那儿的哈，还有真的假的是吧？ 黑的白的。 好，我们说说珍珠啊，珍珠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 珍珠啊， 啊， 钙嘛， 钙哈， 对呀，啊， 行吧，其实我觉得像这些饰品啊，我觉得它的保养啊、清洗啊跟保存，应该都跟它本身的这个成分有关系。 对对对对，是。 对，珍珠这事儿我们还真没研究过，问问大家啊，哪位有上好的珍珠项链？您是怎么收拾打理的？麻烦给说一下。珍珠应该是可以水洗的，是吧？ 本来它就从水里出来的， 这是我能想到的。但是光拿清水洗行吗？而且我觉得珍珠戴的时候它会很脏吗？ 还好吧，我觉得。 哎，主要是没戴过。好吧，问问大家啊，珍珠怎么清理和打理啊？ 嗯，这其实上红桥一打听，卖珍珠的人应该都知道。 行，下面这个问题也挺贵的，你看这珍珠挺贵啊，下面这题也挺贵的啊。 啊， 想问一下大家，前天朋友送了我一盒冬虫夏草。 呵， 这是好朋友啊， 好朋友， 这是真朋友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吃，想问问朋友们，这个冬虫夏草该怎么吃？一般情况下就是煎服泡水的比较多。 对，嗯，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把那个冬虫夏草啊到中药店给它打磨成粉， 磨粉，对， 哎，然后放在胶囊里面，就人家帮你装好 啊， 你也可以自个儿装， 嗯， 然后每天服，这个东西一定要天天吃才可以了啊。 哦， 嗯，当然前提呢就是您最好呢。之前问一下中医的大夫，就是您这身体，嗯， 适不适合， 您的体质，您目前适不适合吃这个东西？ 对， 别到时候咱们补大发了，或者补坏了，或者您身体当中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不太适合吃这个，这个就没必要了啊。贵是挺贵的啊，咱不能说因为贵咱就瞎吃是吧？ 嗯，其实真的，咱们从日常的保健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去中医的大夫也好，西医的大夫也好，其实现在特别是对中老年人啊，大家意见其实比较一致，不用迷信太多的什么各种各样的补药。反而是我们生活中并不贵的很常见的两样的东西，一个是钙片，一个是善存，能够把日常的微量元素补足，其实反而对健康是更有帮助的。 对，排除你说的这个什么善存也好啊，什么钙片也好，嗯， 啊， 其实如果你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规律饮食是吧， 从小到大， 哎，对， 一直能够做到坚持， 嗯， 好的膳食，好的心情，好的运动状态， 对， 其实都没有问题，啥也不用补， 不用过于依靠这些， 嗯， 是。 当然了，这个不太容易做到，哈哈，生活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如果说脑子当中有这么一个意识，你在能做到的时候就尽量去做，然后尽量去控制的话，嗯，我觉得也会比补这补那要好。因为吃药这个东西啊，它再是什么东西，它再贵它也是药。 对， 嗯， 是药三分毒是吧。 嗯，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求助一下，嗯，家的油烟机不转了哦，他想买新的尺寸，但是呢他们家这个尺寸呀可能有点别扭，就不太好找， 哦， 同时呢还面临着要换橱柜， 是， 这动静太大了啊。他说听说呢可以给油烟机换电机，这样的话呢就不用大动了。嗯 嗯， 他就想问问，就是哪里能够买到油烟机的电机，哪里有换电机的业务。 其实您的油烟机不转了，您看您是不是清洗过，如果要是真的说很长时间都没有去清洗过呀，有可能就里面沾的那个油烟呀太多了，粘住了，它转不动了。 嗯， 这种时候有可能清洗完了以后呢能好，这是最好的。如果不行，您要真说就给它换一个同样大小的电机啊，您看一看，咱们就是基本上在建材市场周边不远的地方，往往一般都会有五金机电市场，比如说像在南三环到南四环之间成熟四路上这种地方，然后十里河外三环到四环之间那些地方都有一些机电市场，在这些地方各种型号的电机都能找到。但是呢这种更换可能不是咱们普通百姓咱们自己能掌握的，还是得找这个专门擅长这方面的朋友来做。 嗯，前提就是您得确定您这个油烟机不转，确定它是 电机的问题， 出问题了啊。 哎，对对对， 嗯，另外就是品牌呀，您找品牌呀是吧， 嗯， 当然如果说过了这个保修期什么之类的话呢，他肯定要收一定的费用以及这个机器的费用， 嗯， 这是最好的方法啊。 对对， 我刚才把您这个问题呢也转发给了我们常来做节目的一位苏宁邦克的电机的维修师啊，那么待会儿他看，我看他是怎么给我回复的啊， 嗯， 告诉你一声。另外呢这位听众呢他也留电话和微信了，他有一个要求，就是下午别打电话啊，我们家有小宝宝要睡觉。 哦， 那确实哈，家里有宝宝你说那么大动静，包括什么拆机器啊换橱柜真的 是 挺麻烦的啊。 嗯， 电话微信同号啊，13269937598，13269937598。好，下面是你的主场。 手机里的小程序有什么用？占不占内存？ 嗯， 我猜您的意思应该不是说的手机里的小程序，您指的是微信里 的 小 程序。 对 对对。 嗯，您的这个顾虑就是小程序这个东西它出现啊， 嗯， 就是为了解除您这个顾虑用的。因为我们一般手机里面下的各种 APP， 它本身 就是要在手机里面占这么一个空间去使用，也占储存空间，运行的时候也要占内存。那么现在在微信里面结合常用的一些软件 APP 的一些功能做成微信小程序，这个东西本身它不在您的手机里面单独的去占用储存空间了，随时使用的时候呢，随时下载，随时的来调用，是这么一个流程。 嗯， 但是啊，就是您所指的这个内存，我猜测您其实是想说储存空间，就是储存空间和运行内存其实是两个概念。只要运行小程序，如果您问我科学的语言，我会告诉您，任何程序运行都要占内存，不占内存程序走不了 啊。 但是它不占您的本机存储空间，那不是内存，这是两个概念。 行，你就说的明确一点，我们听不懂那么多专业术语， 就趁机， 哎， 帮大家把这 普及一下常识。因为现在我们那个手机当中啊，就是你一滑了那个微信，经常会出现各种小程序。有的时候你可能就点了一下，但是它就存进去了，但实际上它不占您的，不怎么占您的手机的空间。 对， 您愿意使就使，您不愿意使您就那儿放着。 对， 您实在瞅着别扭，你就把它删了。 那个它是随时随调用，你退出就已经删了。 所以那个不碍事儿啊。它跟 APP 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它不需要特殊的通过手机去安装啊、下载啊。 对， 就是您用的时候一点或者搜一搜它就出来了，您不用的时候呢，拜拜，你就甭理它就完了啊。 就这意思 啊。所以大家呢要了解一些新的这些用品用具啊。 对， 可能还有听众会问，那这都有什么用啊？既然它这么好，那是不是 APP 就可以不用了呢？ 它其实就是这个用意。现在有一些常用的软件真的已经没有必要安装在手机里了。 对， 但是人家自己乐意不乐意，这我就人家那个 APP 的出版方、出产方啊，人家也要拿这数据来说事儿。我们有好比1亿的使用量，现在被你集合到这块了，也就是人家统计上要改。 对，所以说呢，很多小程序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什么点餐呐、查询公交啊、股票信息啊、天气啊，包括收听电台，就很多在我们之前在 APP 当中能够完成的事儿，小程序都可以做。但是它最好的点就是说不怎么占我们的空间，所以对于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我那手机空间本来就不够，哎，这是个挺好的方式啊。 是， 如果大家不明白，以后我们慢慢讲啊，慢慢学习啊。下面还是你的主场 啊。 雾霾天气大家注意身体啊。 啊， 请教大鹏老师，用手机号注册的 QQ 号 啊， 手机停机不用了、 啊、 这个 QQ 号还能不能登录使用？ 能登录使用，放心，您的 QQ 是 QQ， 手机是手机，这个注册完了以后这号就已经是您的了。但是唯独有一个风险我得告诉您啊，就是如果您的手机彻底停机不用了，这个手机也收不着任何的短信信息了，万一您的 QQ 在登录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登录不上去了，比如说这个密码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被别人盗号了，那么原有的机制，如果您是用手机注册的，它现在需要用手机来验证您的身份，把这个号重新的还给您。但如果您已经把手机停机了，这个工作就没有办法完成了。这个是一个潜在的隐患。但是没有这些特殊情况的话，您正常使是没问题的。 好，您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就好啊。下面是大家的主场了。这位听众求助啊，说我老妈妈今年84了，最近下肢两腿水肿很严重，不知道哪位帮友啊，您家的家人呢、亲戚朋友曾经有过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给推荐一下哪个医院或者是哪位大夫治疗的比较好，或者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我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是帮助老妈解决一下痛苦吧。说先谢谢各位了啊。这位听众的电话呢，他留了俩，咱们那说哪个呀？一个座机，一个手机啊。 手机 说手机哈， 手机方便。 主要是怕座机打扰到老妈妈啊。 对， 17800803030 啊，17800803010。下面这个问题， 大家好，我呀右脚跟疼，连着这腿也疼。 你这口气就像你病了似的， 对，我就得学出来它疼的这个感觉，让大家着急。 万一人家岁数没那么大呢？你这听着像老爷子。 好吧，右脚跟疼，连着腿也疼，这是什么毛病？怎么治疗？有这么一问题 啊？就留了个电话啊， 18600275677，18600275677。 好，我们这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时段的转让的物品。这位听众呢有一台新的腹部按摩器，揉肚子的啊，没有开封，转让100块钱，电话是13718645462，13718645462。 揉肚子干嘛呀？ 干嘛要有按摩器专门 减肥啊？ 减肥啊？ 啊，减脂啊，或者是这个肠胃按摩呀？我猜啊， 把脂肪推到别地儿去。 嗯，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懒人沙发。50元可拆洗，九成新，买了半年想换个小椅子。什么叫懒人沙发？ 就是那个就是往那一堆、 哦、 窝在那儿 那种。 哎对对对，不是那种就是那、啊、特别那样， 我真 的没法形容。 对对 对, 对，就是垮巴筋的北京摊坐在那儿、 哎、对对对，就赖不唧唧坐在那儿那么一沙发、嗯、所以叫懒人沙发嘛。 1352118198613521181986，这是这懒人沙发啊。 啊，这位听众呢有一个电动护理床，他说还有九成新，原价3000多，现在呢打算980出手，在顺义的后沙 峪， 应该是后沙峪、啊、 对，漏了一字， 少写了一个字、嗯、电话是1361135196813611351968。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乐器，葫芦丝，原价275，只吹过一次您就放弃了 那个有那么难吗？ 买的太草率了，半价转让。1314635112913146351129， 还行，这 一冲动买了个葫芦丝，这要是一冲动买了个萨克斯、 啊、 这不是几百块钱的事儿了啊， 真贵了那就、嗯、 行。这位听众啊，装修腾地儿，家里有沙发、啊、沙发床还有花花草草，免费送，但是您得自己取啊、 嗯、 在通州八里桥市场对面。哎，最近那个市场有什么好东西吗？大家很关心那儿啊。 是吗？ 电话是1398111005013981110050。八里桥的市场我们节目当中提及率还是挺高的、 啊、 就是很多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啊都可以在那儿买到， 就是 它是一个大集市嘛、 哦、 还有 类似大集市、 哎、因为现在市里面这种东西已经很少了， 不好淘换的那种小零碎、嗯、 哎有有有、 嗯、 啊 对。这位朋友转让一部水族箱，长1.2米，宽50厘米，高是1.65米，底部过滤，价格3500，还有商量。电话1312158683913121586839。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家用的传真机一部，三洋 SFX-P680， 95成新，可以正常使用，可以传递文稿图片，也可以复印，还可以打电话，有来电显示，150出手，同时呢送此机所用的色带15卷。 嗯， 电话是13240009269，送的这个比较靠谱哈，13240009269。 这大概一个月前这位朋友转过一次， 没出手是吧？ 当时我们还夸呢，我说您这想的很周到，因为有这色带啊，现在真不好淘换去了。 是， 但是说明真的是用处不大了，现在可能。 您再这回试试吧，如果还出不了手的话，估计就是使用率不高，没有需求，那您就通过其他途径再来出手吧。好，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要告一段落了啊，从今儿开始一直到明年的1月3号，我们要放一首歌曲给大家听，叫《北京榜样》，就当是送给我们自己听吧。 嗯， 因为我们这里的热心肠都是北京榜样。 哎，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身旁，每

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进入第二时段啊，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刚才放了首歌啊，大家各种感受都有啊。有听众觉得还行，有的觉得还挺好听的啊，有的觉得差点意思。 还是以前那版本好。 今天我们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或者听电台节目的朋友，应该对这首歌挺熟的， 旋律很熟。 哎，之前这版也是韩红唱的，之前韩红、孙楠都唱过这个版，那应该这是重新录了一版、啊。 重新录了一版，对。 没事，它会伴随我们。一个多月大家估计也就学会了。这首歌其实挺适合我们这个节目的。我们这里有那么多的热心肠、善良的朋友、乐于助人，您是我们家里的榜样，是我们小区的榜样， 对， 是我们社区的榜样，更是北京榜样。 哎， 好，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上半时段的有些问题呢，大家给了回复，那新的问题又不断的出现。咱们先说点新事儿吧。 好，这位这新事儿把我们俩都给逗乐了。有朋友啊，从四川那边给我们这位听友寄过来了一堆红糖，一斤一块的，那得挺大一坨呢。他是看着是真好，真想吃啊，是喝呀。但是他说了，我拿锤子都砸不开，这玩意儿怎么掰开呀？谢谢各位支个招吧。 我给您出个主意吧，咱们团友组团去掰，谁掰下来算谁的。众乐乐哈，那才叫真乐呢。 对， 共同分享是吧？你想这一斤一块的红糖，是吧？您且吃呢，您吃不完回头再搁坏了是不是？哎呀，您应该给四川的朋友打电话。他们那边的人指定有办法，因为那是他们那儿生产的呀，不可能一斤一块的红糖沏水，那得拿屎缸沏是吧？ 我觉得您这个啊，您找石匠借一个那个工具，您想它毕竟是糖，对不对？它再结实，人家那刻狮子都能一头尖的这头顶在石头上，这边拿锤子再削再砸，它都能给劈开。您这个应该也可以， 不用找石匠，就是找家里谁有那种就是。杵在那石头上面那小锥子吧，然后再拿锤子往下锤。 咱不知道叫什么，一头大一头小。 哎，对对对，就那玩意儿，我估计怎么也能弄开了啊。有没有修理过这样硬红糖的朋友啊？ 冰糖有时候也这样，当然没有那么大块啊。您是怎么处理的啊？这位朋友在线很着急啊。还有听众呢求助了个问题，说朋友们，我想问问 啊， 我的朋友呢给了我一些香菜籽儿， 哦， 我种了十多天它都不发芽，为什么？ 朋友给您之前呀炒了。 这个香菜怎么种呢？ 还是就是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吗？现在种东西能活吗？ 屋里要足够暖和其实也可以，但是相对来说呢的确它这不是这个节令， 是吧？ 但是呢真的不是所有的籽儿都能种出来，有的是可能您种植的时候这个原因的问题 啊， 水没闷够啊，或者那个厚 度 啊 温 度 湿度不够， 哎，那土应该是有的那种子是得深埋才能长出来，有的是得浅浅的一层土才行，这个， 有的好像还是就不用土，弄点什么棉花片儿， 哎，就可以。这个具体您说这香菜各种原因都有可能， 种子也有可能有问题， 对， 嗯，他没有留电话啊，哪位会种香菜拿籽儿发出来的芽儿，麻烦给说说啊。其实有的时候吧，倒不是说真是为了吃，它那个过程很有意思啊，就是特别有成就感，非常有意思。咱们有好多听众都特别好这个啊。这位听众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快成大片了哈， 这场面挺惊悚的。 对，他说我们家火上用的高压锅呀，不知道什么原因，呲呲完了。 这形容词啊，用的多好，你看。 呲呲完了，特别老北京啊，呲呲完了，待会儿就从那个盖儿的周围留粥汤儿。 蜜蜂 生活、啊、 蜜蜂也出问题了，这肯定是 对、 啊、 还放气儿，说跟要爆炸似的，谁知道这怎么回事啊。 反正要这样的话， 停， 我不知道您是就是现在正处在这个局面，还是说昨天晚上的事儿、您现在给我们回溯了一下啊。反正您描述这场面不管怎么回事，我觉得这锅咱先别用了， 是， 嗯， 所以建议您首先您把火先关了啊，先把它搁一边儿， 对， 等它先呲呲，呲完了回头咱再找原因，至少咱们要避免这个哈任何存在的这种危险隐患，是吧？ 留这个粥汤，我觉得肯定是它那蜜蜂，至少咱说是出了毛病了。那要么是这压力达不到，要么是有这种安全隐患，怎么着？反正我觉得这类东西千万小心。 对，这是做火上的啊，下面这还通电的也出事儿了， 什么东西、 这位说求助帮友，我们家电水壶。突然罢工了， 哟， 不干活了 啊！ 只保温，谁知道这怎么修理啊？我猜他说的可能是那种，就是不是坐火上一摁就开了，因为带保温功能的应该都是那种，就是 立式的，有那么一个 储存的那种， 对，又可以烧又可以保温的。 我觉得啊。他说这什么情况啊，能不能给说说呀？13167318425 13167318425。这个问题我在看到的时候啊，也是赶紧发给了我们的那个维修工程师、他猜了一下啊，他说像这种小家电呢，一般人家都不会，就甭管是品牌不品牌的啊，人家没有说上门服务的，都得是您送到那儿去人家给修，因为它太小了嘛、 对对对， 人上一趟门这个不划算， 就大电器上门是因为您不好搬人家上门、 哎、 这一个一手就能提的东西人家就不上门服务 了。另外呢他猜啊，他觉得、因为他不知道您这个到底是哪种水壶 啊， 他觉得可能是那个蒸汽阀门出问题了、他觉得如果您能够送到什么厂商店家去的话呢、人家应该很快就能修好、这是他说的啊，原话说的，也问问大家这个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刚才的一些问题的回复啊。咱们先说贵的吧。 哪个贵？ 哎，你说冬虫夏草和珍珠哪个贵？如果要是真的的话啊，都挺贵的。 顶级的珍珠也很贵， 都挺贵的、 顶级的冬虫夏草也很贵。 那咱先来后到吧。咱们先说的珍珠啊，珍珠怎么清理？我看看啊，这位说，您就使那种擦眼镜布，或者擦镜头的那种柔软的绒布来擦拭、镜头纸也可以。说如果是清洗的话呢，一般会选用矿泉水和蒸馏水，说不要用自来水。 自来水因为咱们是要加那个 滤 器消毒的、对对 对 对 对， 氧化剂。 他说清洗珍珠类的饰品最理想的是矿泉水，哎，这个是长知识啊、大家如果有这种珍珠链啊，什么什么什么耳环手链啊，要是清理的话记住啊，不要用自来水清洗，要用矿泉水清洗比较理想，喝不完的矿泉水攒着啊。还有就是不能用超声波清洗哦，咱们清洗那种金饰的话，不是说可以送到那个店里面拿那个超声波清洗吗？ 荡出来给他。 对，但是说这个珍珠的不行，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结构，会让它里面发生什么变化？ 有那么大劲儿吗？ 这我怎么觉得有点， 这个肯定人家那个干这行的是最懂的啊、 哦、 如果说自己清洗的话，基本上就是刚才用那个绒布啊、 嗯、 放在矿泉水里面泡一泡就可以了、 嗯、 行，因为珍珠它不像别的那么容易脏吧， 对， 主要就是说您戴在脖子上的时候，有时候喷香水或者喷什么那种发蜡，汗可能是有 一些，对对对， 无非就是有一点点，时间长了发黄或者发黑，反正就是时常清理就可以了啊。 珍珠，反正我觉得就是您保养您注意一点，因为它这个成分材质啊比较软。 嗯， 刚才之所以提到用什么擦眼镜布啊、镜头纸啊，都是因为这些东西是能够确保上面啊没有那些小硬的那种石英颗粒的。一旦用这种稍微硬一些的东西去接触它的话，会把珍珠表面的那个光泽给破坏，那就不好看了。 对，另外我们经常不是说什么都可以用牙膏清洗吗？ 哦， 牙膏 这不行， 牙膏是不能清洗珍珠的啊。 对对对， 这个在这儿不是万能的， 牙膏里面 有 磨料，有 颗粒， 对， 有颗粒啊。好，我们来说下面冬虫夏草啊，大部分听众给的意见都是炖汤或者是泡水，或者是刚刚咱们说的那个方法，研磨成粉，然后放在胶囊里面，因为那个是最方便的，因为你要每天食用嘛，你得带着是吧。 嗯， 泡水咱们说怎么泡啊，煮6到10分钟，要用小火，就是稍微给它煮开一点点，就马上给它变小火，边喝边添水，说那个冬虫夏草那个水的颜色深的时候，它的营养是最丰富的，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它喝了，别浪费，行吧、 啊、就不跟茶似的嘛，等于是 多泡几泡， 然后泡完之后呢，你可以把它那个里面那个东西给它吃掉。 哦、 行吧，那您放在汤里面，放在粥里面煮水研磨了都是可以的啊。油烟机不转了，大家也都给纷纷出了主意啊。 对， 这位猜是什么呢？电容坏了。 对，说一般来说要是不转的话都是电容坏了，您先检查一下电容然后再做决定。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这个甭管是清洗还是维修，您一定得找原厂家。他说我呀曾经找过还算是比较正规的家政服务公司，最后啊这个来修的时候都是打开告诉说风扇坏了，给我换了新的，就把旧的拿走了。等后来彻底这油烟机报废的时候，我一看呀风扇那形状根本不可能是风扇坏了，就觉得当时肯定是被人家蒙了，是他的经历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这个您把那电机啊拆下来，拿着这个型号就去那个机电市场，只要还是同型号的，那买了肯定就可以装上。 嗯， 还有一位朋友出这主意也挺好，他说油烟机这东西您还不买新的，现在买电器北京市环保咱还给补贴呢，大中啊、苏宁啊、网站呀、啊、这些地方都可以去，你现在挺便宜的。 是，人家不是说想换，但是 型号不好挑， 一个是他那个尺寸吧有点别扭，另外就是家里有宝宝，动静太大了怕影响这个宝宝，所以说要是能修的话，但是你要说大修的话跟换一个没啥区别哈。 因为现在油烟机啊往往咱们就是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再换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整体厨房一起做了，反正好一些的那些品牌人家现在呢是整个这个我们说前期的什么打磨呀什么的这种定型啊都是在公司做好了，到您家里来没有以前似的还锯台面什么的弄得屋里头乌烟瘴气的，没有了，这些工作人家都在厂家做好，来的时候就是这半天安装，不会给您屋里造成任何粉尘，但是这种服务反正相对来说贵一些。 刚才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转发给这个专业的维修工程师了，工程师的文字回复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您没有说是什么品牌、如果您说了品牌的话呢，他就知道告诉您哪儿可以换这个品牌的电机、另外呢像您这种情况呢，就是最好是致电厂家或者是就是相关的专门负责这种售后服务的，也许你不是跟他这买的啊，但是他也负责这种售后服务的，给人打电话，他们可以上门帮您去修理。 好，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红糖和香菜籽的事儿啊。 这两样大家这主意是真的五花八门。 红糖回软放到容器里，1斤的红糖，你给我比划比划多大？ 这么大，挺沉的呢，红糖。 哦，那这么大的玻璃罐应该还能找着是吧？或者放点苹果皮或者是水果皮。说焖一宿就可以了。 哎， 小块的红糖确实是可以，但是这么大块的焖一宿，这搁一苹果皮，这得搁俩苹果，我估计。 几位朋友都提到这个苹果，说把这红糖啊，您装进一个塑料袋里头，同时放入洗干净的苹果或者是削的苹果皮，就是借那个潮劲儿啊，让它捂一捂。等于是红糖干了吗？结块了吗？它能把苹果这水分给吸过来，这红糖就不会那么硬了。 是那个不仅是苹果皮， 橘子皮、橙子皮， 就有水分的 都 行，都 可以。因为我们之前试过，包括我本人也用过这个方法啊。 嗯、 红糖、白糖都可以，一般红糖特别爱硬，但是它这个块比较大，是不是需要这个放的多一点，还是怎么着？您可以试试啊。 对， 还有听众的，我们总结一下啊，好多听众出主意， 嗯、 我们就不一一说名字了啊。 对对对，两大类方法。 对，红花说了，红糖硬别着急，用微波炉慢慢微， 对， 它就开了。 别弄成那个强火最强力的那个、 就是、 好几位朋友提到 你先煨一下它，然后你再去掰， 对， 就可以了， 就微波炉转个30秒左右、 啊、稍微的，包括冰糖也可以这么做， 对， 嗯嗯，这么大个的应该可以搁进微波炉， 能搁进，一般差不多10-20升以上的微波炉都能放进去， 行， 一大块， 谢谢什么兰香啊、小文呐、 啊、 红花 啊舍得啊，就是好多好多听众啊、 嗯、 谢谢你们，你们都是我们的北京榜样啊，估计您那红糖都不够分了，所以您还是自己处理吧啊。我们再来说一下香菜籽的事儿。 香菜籽这个意见也是两种啊，我看比较集中的几位朋友提到，这个香菜籽啊，种之前需要先处理一下，什么呢？或者用手给它刻一刻，或者搁在脚底下踩一踩，有点那意思，感觉是把外头那皮儿给踩松了，再去种才能够萌芽，这是一种观点啊。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香菜籽不能埋得太深，浅浅的一层土就行了，如果您要是深埋的话肯定发不出来，就基本上两种，一种是浅埋，一种呢是要把种子先弄碎压碎了，要不然直接拱拱不出来。 哦，这位发的哦，他们家这都发芽了，给我们把图片都发来了，是兰香哈， 嗯， 听着名儿就特别会种就特别会种花草。那那位您那籽儿还有富裕吗？如果还有富裕的，那您可以再试试看看能不能把它重新的种出来啊。 嗯， 祝您成功啊。还有听众呢分享了关于这个电水壶的事儿，老段说电水壶不工作呀，兴许是限温磁缸坏了。 嚯，限温磁缸啊，限温磁缸电水壶，哦，反正我是觉得这类小家电啊，我觉得您差不多该换反正也就换了，因为现在电水壶来讲便宜的也就几十块钱， 对， 好一些的说那种带保温功能的也就100-200，咱别为这点它影响安全，我觉得。 对，如果是这个普通的电水壶确实很便宜，几十块钱的都有、 嗯、 而且还是一些品牌的。如果是我们说的那种电热水壶，那个就是立式的那个瓶子 那 种、 哦、 那 啊，那 个如果是进口的话可能要几百块钱。 我现在感觉你这是什么呀、嗯、就是电热水壶因为烧水很快嘛，你可以随用随喝随烧，那种保温的水壶我真实的觉得没什么用了现在。 关键它是什么呀，如果说你一天能把这水喝完还行，它有的时候吧、 啊、 它喝不完。 对啊， 它一天那水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就是老喝， 对， 反复 加热 和搁了很长时间的水、啊、 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一个小电水壶随用，就喝着一杯两杯的量随烧就完了。 得，那您自个儿斟酌啊、嗯、我们该出的主意大家伙都给出了啊。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几条求购的信息。 好，这位朋友啊，想求购的呢是刚才有那叫什么腹部按摩机转让是吧？ 嗯， 这位朋友就求购减脂机，不过人家不是专门减肚子的，人家要那种啊站在上头能抖的那种， 啊， 站在那儿嘟嘟嘟嘟嘟的那种，要求90斤左右，150块钱左右，13661109685，13661109685。 哎，我们这真有一个啊。转让的是一台震动降脂减肥机， 嘿，哎，这 150出手，原价600多，怎么那么巧？ 全都能合适、啊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您需要的这种啊？反正他原话是这么写的、啊， 价钱也合适。 电话是13522764921，13522764921。另外呢，您要不要去来张卡做做锻炼？这还有一位听众这卡富裕了，叫做潮来家园英瑞健身卡年卡。到2020年6月份的，他说这会所特大，还挺豪华的，操课特别多，有标准游泳池，3个25米长的泳道，还有3个短道适合小孩的。他我们现在搬家了，这卡等于就用不上了嘛，办的比较早，说优惠转让此卡啊，但是没有说价格。电话是15901096446，15901096446。得，我们再来说求购的啊。 那下边就应该继续给人家推荐 卖代餐的。我跟你说，现在网络上那个就是什么 cookie 那种设置，就是能通过这种你搜一个某一个关键词，各个软件就都开始给你把相关的这些信息给你推荐过来，也挺瘆人的有时候。 好， 这位朋友想求购六平方的铜线或者六平方的护套线，装空调用，20-30米就可以，价格面议，电话是18810677060，18810677060。这位朋友呢，求购一个手摇的砂轮机，砂轮机磨东西用的，价格便宜，能用就行。他上门去取，电话是13366305251，13366305251。这是那位朱老师哈，您这求的东西还，今天求乐谱，明天求砂轮机，我这您在家干嘛呢？ 好吧，生活充实啊。 哎，对，这位朋友呢，反馈了一个求购的信息啊，他说他之前求购的梯子，住长虹桥的一位戴先生啊，免费送给我了。更让我感动的是，70多岁的老人呢、亲自开车，还把梯子给我送上门，我太感谢人家了，也感谢帮帮团，感觉到我们节目里啊满满的正能量。今后我也一定会去努力的帮助别人，谢谢您。 咱们都是北京榜样啊， 一家人、 我们也争取做最好的北京榜样啊。